这是我们的一片诚意呀、啊！ 来来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 敬你一杯！你是不想活了你？ 大王别急。留着这老头。 Thank you.